第三篇中樹 第二十一则，要常常看见自己的过失，不说别人的是非。二解，吾人须知，常常看见别人的过失，就是我哋最大的过失。这个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之一。因此，人与人相处，要常常检讨反省自己的过失，不要谈论别人的是非，即是不说是非，不做口业，不传是非，不去渲染扩大，尤其是不听是非，耳根清净，使是非止于智者。因为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一般人对别人的是非长短都好感兴趣，经常随便传播临时听来的马路消息，不但搞乱了别人，都损害了自己的德行。相反的，我们更应该学习见人一善，虽忘其百非；见人十恶，要记其一善，以提升自己修行的境界。实例：常见自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论语话俾我哋知，颜回不易过，曾子三省吾身，子路闻过则喜，孔子则曰：吾未见能见其过，而内自重者也。可知儒家亦都极重视知过的功夫。佛门亦都话俾我哋知，要常见自己过，不说他人非，亦都就是要我哋时常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唔好谈论别人的是非。明朝杨昭山先生曾经讲：人言，某人老李、胖李、执云，他与我平日相好，岂有老傍之理？我哋若果有如此宽大嘅心胸，唔受别人言语挑拨，必定能够化解对方嘅怨恨。古德有言：莫说他人短语长，说来说去自招殃。若能闭口心藏舌，便是修行第一方。因此，做人要少说别人的是非，少论他人的长短，这个是修身养性的第一步功夫。六祖坛经亦云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因此，我哋要常见自己过，不说他人非，先至能够提升自己嘅修养境界，先至能够同角度相应。由此可知，善护口业，唔讲别人嘅是非长短，随时保持自己嘅清净心，乃系经营美满人生嘅第一要务。 故事见与不见，在六祖坛经入面曾经提及初次同十三岁神会见面时的公案。当时六祖问前来参礼的神会话： 善知识，远来艰辛，还带得本来未啊？如果有，应该认得主人公，你不妨试下讲下。 神会就回答话啦：以无住为本，见即是主。六祖就话啦： 你呢个沙弥点可以咁样轻率讲呢？ 神会亦都就接住问六祖话：和尚坐禅嘅时候还见不见呢？六祖于是用主杖打咗神会三下，话： 我打你嘅时候，你痛唔痛啊？ 神会回答：亦痛亦不痛。六祖话： 唔亦见亦不见。 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六祖回答： 我所见嘅是常见自己内心的过失，所不见的是不见别人的是非好恶，所以讲亦见亦不见。你讲的亦痛亦不痛又是怎样的呢？你如果不痛，痛其木石；如果痛，则同凡夫，即气亲恨。 六祖又讲了： 你之前问的见同不见是耳边见，痛同不痛是生灭法，你连自己的自性都还未见到，怎敢这样作弄人啊？ 神会听了这一番说话之后，就向六祖顶礼忏悔谢罪。因此我们学佛重在真信，并且实修实证，不是要耍嘴皮，不是要搞佛学，因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。所谓记问之学，乃是指仅仅能够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而未能笃行，只是讲佛学、儒学、道学而已。至于真信，乃是要能够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受持就是相信接受，并且依教奉行，认真努力做到佛在经典上所说的道理。盖以能说能行才是真智慧啊。读诵则是要天天读经，所谓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即孟子所讲心躁欲其自得，要投入才能够深入。同时读诵时要以恭敬心念得字字分明，不止念给自己听，还有天地鬼神听。为人演说就是将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作为众人表述，即演；再以言教教化众生，即说，让众生法喜充满。如此才是真正信佛，才是真正学佛呀。